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又翻嚟啊！今个礼拜14号，十月十四号嘅大军阀，咁啊好重要啊！即系嚟紧下个礼拜六咧，就系花生台嘅三周年网聚。咁啊大家未报名嘅就尽快报名，因为仲有好多人问啊。咁啊，有冇位啊？有冇位啊？有嘅，因为其实我哋都讲过，伦敦大酒楼咧个场咧就好大弹性嘅。咁啊就我哋旧年就40位啦，43位、42位啦。咁啊，其实再多啲都冇所谓嘅，其实系。 而家我哋数咗几多啊？ 而家差唔多就30位到。 OK， 30位到。咁啊我哋就当然就希望多啲人嚟啦，热闹啲啦。咁啊，但系当然我哋就其实我哋节目咧就其实主要就系古海云图系大户嚟嘅。咁我哋希望跟住第二大户咧就系呢个匪类啦。咁其他嗰啲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其他啲节目啊都多啲捧场， 有俾下面啊大佬， 尤其系撑翻自己节目嘅场。 我而家代表各大主持，呼吁大家俾下面啦。如果唔系，大家冇瘾嘅，你又买股票嘅，系嘛？咁你去股海云同冇用嘅。 系啊， 你又唔系好反双簧嘅，咁你去俾佢监察院都冇用噶，系咪？咁咪撑我哋其他先啦，大佬。 系啊， 邓云吓， 系啊， 啱嘅。 喂，咁好啦，嗱，入正题啦。咁啊，呢两个礼拜或者呢两日啦，唉，即系梁耀忠呢单嘢咧，即系去到今时今日咧，都仲未 余波未了， 仲未平息到啊！不过你重温一下咧，即系琴日吓，阿梁耀忠佢自己记者会讲嗰啲乜嘢啦，一系又。 如果今次处理嗰个会议上高咧，我真系觉得真系好唔好。我仅此系即系向大家道歉嘅。 一个决定， 我向大家宣布，就以下嗰个嘅选举嘅过程咧，我就唔会负责，我就会离职。 令佢受尽千夫所指，好多人对佢嘅做法觉得莫名其妙，甚至被冠以单刀横传之名。梁耀忠开记者会解释一切， 一直以嚟咧，秘书处同法律顾问话俾我听，唔系我唔系一个主席，而系将我主持咧一个嘅主席嘅选举嘅程序，而我冇任何嘅主席嘅权力。 可惜到石伟谦一上场，全部就唔同晒啦。 秘书处同法律顾问俾阿石伟谦议员咧去主持我已经离席嘅一个嘅所有程序嘅时候咧，佢话咗俾佢听系个主席，而唔系主持，而佢拥有所有主席嘅权力。 喺呢一刻，同秘书处共事多年嘅佢觉得， 我感觉唔单止系误导，而系我觉得系被出卖。 事隔一日，佢又再问秘书处噶，秘书处复翻佢话，佢主持会议，冇权决定提名系咪有效，亦唔可以决定休会。梁耀忠就话，未来会尽力喺议会上反抗，希望泛民继续支持佢啊！放心啦，毛姨姨开晒声噶啦。 我喺呢一度咧，就並非係為梁耀忠護短，我自己個人都覺得咧，佢尋日係可以做到更多、更好、更盡嘅。咁但係就不等於我哋話梁耀忠嚇一次過係有錯失咧，我哋就話我哋唔撐佢。 佢仲話親眼見秘書處傳紙仔俾柯打，要梁耀忠暫停會議。梁耀忠已經冇理，一直做自己事噶啦。 因為我就認識了梁耀忠很久了，認識了30多年，當然他的人是比較軟弱，即是猶豫，我都就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性格決定命運。 整個記者會主要的泛民都有出現撐梁耀忠，不過就不見民主黨了。 完了吧， 完啦，咁啊，你头先都睇到啦，即系最后一句说话先至可堪玩味啊，就系唔见。 你知唔知点解？ 点解咧？ 尹兆坚以前系跟阿钟， 系即系有你觉得有私怨嘅。 我唔敢讲，但系我估尹兆坚比我更认识梁耀忠。 系 乜？但系唔系徒弟出身咩？都会撑翻师傅啊嘛。 点解做咗阿徒弟唔做徒弟咧？ 咁系。 咁你咁 樣，我唔知咩瓜葛，我冇白呢啲嘢。但係你一話民主黨唔去撐佢，咁其中嘅關鍵我估係阿尹兆堅，即係太認識梁耀忠。梁耀忠一樣嘢好得意嘅，喺我僆仔嘅年代咧，九十年代即係初或者中階段嘅時候咧，梁耀忠嗰個形象又街坊又工友，其實係好吸到咧，即係我哋學運世代嗰啲人咧係參加佢嘅團隊嘅。但係好快咧，好快呢啲人即刻走。做一年半载到啦，就个跳呢条友咁样。嗱，老实讲，我从来冇讲过阿钟怀华，因为我对佢冇一个好紧密嘅工作关系同接触嘅人。我只系支联会咁一个月最多开一次会，系咪啊？就僆仔学联嘅时候曾经过嚟，即系俾个意见我哋咁样，系咁多啦。咁所以咧，我就好少喺节目里边咧提到梁耀忠嘅，因为亦都梁耀忠亦都冇咩。值得大家提啦，呢個做咗咁多年議員，咁但係今次呢個 incident 咧，即係呢件事件咧，其實就反映到啊，長毛講一啲嘅，就話呢個人不嬲都好軟弱嘅。你知道佢，你知唔知佢係托派嚟嘅？ 托派即係點樣咧？ 即係托洛斯基主義者嚟嘅。 乜其實乜嘢？我都 即係長毛咪托派咯。 係。 系，即系相信世界革命啊！ 哦， 即系对老共都唔满意嘅。 马克思主义者定系咩？ 马克思主义者嘅部分，但系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激进。 系哦，系。 OK， 咁佢就系托派嚟嘅。 系， 梁耀忠。我僆仔识佢嘅时候咧，知道佢同阿山青同长毛嗰啲系即系近似意识形态同立场嘅人。 嗯。 但系两个喺我面前咧，无论山青同长毛咧，对佢都系冇乜好说话讲嘅人。 嗯。 嗱，長毛講頭先嗰段嘢咧，其實已經係好忠厚噶啦，即係話佢性格比較軟弱啊，猶豫不決啊，屌，即係話你夠啦，屌你嘅人不嬲都係。山青係點咧？佢坐完監十年出嚟，即係冇嘢撈啦，係嘛？都成三十八歲人啦，出嚟嘅時候，咁咪去咗阿鐘嗰度做嘢。有一次我唔知同佢傾開乜嘢，我都唔係好記得細節。屌，梁耀忠咁嗰種，冇人同佢合作得到，所以工黨成立嘅時候，阿鐘都唔會加入㗎。 嗯， 我估阿李卓人又好，可能都怕撚咗佢嘅。即係呢個人咧，我覺得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性格決定命運係啱嘅。但係佢係好難同合作嘅。表面上大家睇嘅嘢係一樣嘅，內裏係另一樣嘅。 嗯， 即係所以呢個係值得大家注意嘅。佢唔做主席或者唔做主持呢單嘢，我梗係覺得奇怪啦。你做做下嘛。你一开波就话对唔住啦，我唔适合做呢啲嘢嘅，你揾个第二个，咁又另一件事。咁但系我谂到个底位系咩咧？就佢系岑建芬条僆。 嗯， 岑建芬系边个条僆啊？于品海条僆。 即系你觉得系条食物链嚟嘅， 关系链嚟嘅。 嗯， 解释到噶啦，佢所有嘅行为，你开几多招内会开一百次都冇卵用噶啦，嘥够气噶，阿钟。 但点解佢会系岑建芬条僆咧？ 岑建芬都系托派嚟噶嘛，当年。点解我讲托派呢个原因就系、是，但系无论刘山青同埋梁国雄，即系长毛，都唔系好中意佢。 嗯， 呢样应该谂到原因。即系你话民主党对佢嘅意见，我估吓，应该主要系嚟自尹兆坚对佢嘅认识。嗱、你谂下呢个人，奇奇怪怪，从来好似不群不党。 系系系， 不群不党有不群不党嘅好处，亦都有唔好处。唔好处就冇人同你撑嘅。 嗯， 有咩事嘅时候？ 但今次有、啊， 好处就系咩咧？有咩事关人隐事啊？系咪啊？喂，你梁国雄做嗰个嘢关我咩事啫？屌你陈伟业做嗰个嘢关我咩事？你黄毓民做嘅嘢关我咩事啫？系咪？你李永达做嘅嘢关我何俊仁咩事咧？咁样系咪？如果我系骨贫骨党嘅话，但系呢个人从来都系咁。 嗯， 所以嗱，老实讲。唔系事后孔明啊！我从来冇叫人喺超级区议会里边投阿钟嘅。 但系我投咗啊！屌 ，I never， 我都唔会踩佢。系咪话晒咁多年，即系共事过？因为点解咧？我对佢嘅印象咧，其实就系学联嘅年代。 嗯， 1989年嘅时候，佢啊，即系成班即系好激进嘅人，包括阿吴仲贤啊，一個叫譚以華嗰啲咁樣咧，即係其實我都唔識嘅，成日上嚟學聯俾意見嘅，屌學聯開會都差唔多想出成立會議咁滯。 嗯， 我嗰陣時候咧，即係其實喺度 strike 緊個 balance 就係咧，你參加八九民運，你加入喺呢一個嘅北京嘅運動嘅時候咧， 即係你唔係一根頭根氣，我話去就去嘅。香港人梗係冇事啦，我做乜？老共一樣會投鼠忌器啦，即係就算翻到北京都好，佢唔敢拉你噶嘛，唔會亂嚟噶嘛。喂，但係我哋嘅參與係導致到人哋會出事嘅話，但係梁耀忠嗰啲從來唔考慮啲嘢。嗱，呢啲係托派嘅立場嚟。 嗯， 世界革命啊嘛，所有嘢都要即係搏命嘅，包括 Q 仔都係咁噶。Q 仔嗰時候都成日嚟噶。其實我係對佢哋個諗法咧，不過可能咧，即係我僆仔嘅時候都已經有少少即係理性思考，甚至乎有啲人認為我保守添，我都係有少保留佢啲做法。阿鐘係其中一個，冇嘢嘅，只要你考慮幫到忙呢個問題咧，就好似當年我哋睇劉山青嗰單嘢咁。 嗯， 咁後最初我都俾佢哋說服，甚至乎即係受感染，後期度度下條數唔好對路。你越去得盡嘅時候，死嗰個唔係你，死嘅係人哋。 嗯， 嗱呢個反而咧，我後期我就 buy 蕭圖華嘅諗法， 嗯、 即係蕭圖老狗嘅諗法，我唔係全 buy 嘅，係咪？因為哇，你去支援，你去即係運動作為一個參與者冇問題啊。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喂，我香港人可以即係走得嘅、哦，翻到香港嘅、哦，老共唔敢對我亂嚟。咁但係佢自己人嗰啲全部喐曬嘅。嗱呢樣嘢，我嗰陣時候咧。所以我一路都唔係好 close 嘅對阿鐘，佢啊 Q 仔啊嗰陣時候嗰扎誒吳仲賢嗰啲有，阿長毛就冇上嚟嗰陣時候，我唔知佢嗰陣時候嘅諗法點，但我呢樣嘢我一路都覺得係有問題嘅，阿鐘係其中一個搞者，呢樣嘢係我一路都對佢係有意見嘅，佢從來都冇講，我亦都從來唔講。但係就呢個係對我對佢有保留嘅地方，所以佢做呢樣嘢同阿長毛一樣。性格使然，我嗰阵时候啲僆仔同佢做访问啊嘛，佢讲嘅内容啊，好捻托派嘅，屌，讲好捻激嘅，世界革命啊咁嘅嘢嘅，后期我只系听两个反应啫，一山青同佢做嗰个年龄两年嘢，我唔知系咪两年，屌，冇捻用嘅呢条友，佢净系用我头先呢个 terms， 另一次就系、是、你记唔记得曾荫权上台冇几耐有政改方案？第一次过唔到，第二次10年过到，我唔记得嗰年系06年定05，应该系06噶啦，四年前咧推翻通常。你记唔记得去呢个礼宾府嘅其中一个被嫌疑嘅人就系阿钟。我当时已经听到噶啦，阿钟系岑建芬条僆嚟嘅。岑建芬系咩人啊？岑建芬咪跟于斌海揾食嘅咯。于斌海系咩人啊？在內地有千絲萬縷的經濟和利益關係的人來的嘛。 那就岑建 芬。喂，他做這些事有什麼出奇啊？在今次的表現裡面完全合我的邏輯啦。 但是呢，為什麼梁耀忠他本身是一個托派人呢？他在議會的表現呢， 不只是托派嘛。 是啊。 我都幫你答話啦，已經屌。那就真的不是咯。講就講得很大聲，很好聽。托條撚咩。喂，呢啲先系政治人物嘅做法啦。 我讲嘅啫， 表面上未当权嘅时候，讲到自己几勇；当权嘅时候，有咁多政治考虑，有咁多计算，梗系唔会咁勇啦，系咪啊？你谂下，佢第一次当选立法会议员系选咩噶？你咁捻勇托派，咪选新功能组别咯， 新九组系咪？ 系啊。 哦 喂，你咁撚有原則，你就唔會選嗰啲嘢㗎啦，那個仔。所以有時大家睇人睇事物唔好即係咁片面、你覺得做契弟嘅一定係民主黨、公民黨嗰啲咁嘅友？唔係㗎，不過佢冇乜影響力，大家少講㗎咋。而呢個亦都係佢走位成功嘅地方。係咪？我唔咁出位，大家唔好咁關注囉。啊！點知呢個鑊一俾你擺上台，即死。唔係，我唔係對佢好有意見嘅人，但係我覺得即係大家睇政治人物，唔好今日就捧咗人哋上天，聽日就頂咗人落地獄啫。 永遠存有一個懷疑嘅心態 ，exactly， 永遠就係咁樣。即係其實講真，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所謂社會契約啊嘛。系咪社會契約嘅意思就係話我同你簽咗張 contract， 我要即係監察你，即、就、係、是、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呢、這個代議士。 你的表現，喂，是要日日都要俾我哋係要監察住嘅，即係等於我哋監察雙王一樣。 喂，我有咩道理啫？ 嗯， 你主持緊嗰個會議，你係咪一開波已經話我性格上唔係好適合主持到一半？ 係， 喂，你咁撚軟弱，咁撚冇用，你就唔好撚做立法會議員。 喂，但係阿土伯有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 阿哥，喂，如果我係佢冇信心嘅，一早話冇信心，同人哋講定。你唔好指意我， 但係今次 喂，同埋你要係要做 research 噶嘛？你知道你自己主持呢個會議裏邊究竟有幾大嘅權限同幾大嘅權力噶嘛，哥仔？ 但今次成件事件咧，好好笑喎，即係連零一都背叛佢，即係如果佢自係即係佢大佬啦，係咪？即係你 喂咁唔通伊賓海洛打叫零一冇撚死啊？咁咪中曬我嘅呢個講法， 真係篤爆佢喎，大佬！即係話 睇咗， 係。佢同呢個阿石禮謙有默契啊嘛，就係話係嘛，即係佢講埋呢啲乜嘢啊嘛，同埋最好笑一樣嘢就係話，喂佢琴日即係喺記者會度大大聲聲喺度屌鳩呢個秘書處，即係立法會秘書處，又話呢個法律顧問喺度出賣佢，喺度誤導佢，係咪？ 喂，你幾時信個官僚系統嘅大佬？ 但係好搞笑，就係琴日。就係、是、琴晚 咁撚天真， 佢可以信，佢可以信嘅。但係 Anthony 就係想講話，就係、是、今日即係又突然間又出咗個聲明，就話其實過咗火嘅。 佢講就講過火，因為其實咧就琴晚秘書處咧就出咗個聲明，就係話咧一早同佢交代咗，其實你係有咁嘅即係呢個立法會權主席嘅權力嘅。咁然之後咧。就最大鑊嗰樣嘢，呢樣嘢咧，真係佢最大鑊，佢係拖累埋公民黨。 就係因為咁，其實好簡單嘅，成個故事拆穿曬㗎啦。我都冇乜 follow， 因為呢兩日太忙啦。就是、立法會話俾佢聽，你有主席嘅權力。 嗯， 後邊有人哋扯做扯線公仔㗎嘛。 但係佢話冇啊嘛，佢原本就話即係 你嘅金主係邊個啊？你嘅金主咪岑建芬咯？點解大班咁撚憎佢啊？因为大家都争紧做金主嘛，你老尾佢两条撚样，我嗰阵听到噶呢啲消息， 系咪？即系争住做阿梁耀忠金主， 争住做阿忠嘅金主。 O、okay、K， 你话大班点解咁撚争佢啊？佢成日都讲嗰单嘢噶，阿长毛都讲噶。 嗯， 挑咁多人揾嗰五六条友入礼宾府嗰单嘢，你记唔记得？ 系， 点解揾你？证明你唔够硬正咯，先至走去游说你啊嘛。啱唔啱啊？嗱，我明知阿 Anthony 唔得，阿希得嘅，我梗系 call 阿希啦，我都瞓紧笑揾佢啦，我救你个票咪搞掂咯，道理咁简单，根本阿钟从来都系一个好软弱嘅人，阿毛就讲啱，左摇右摆嘅， 嗯， 亦都系受金主指示啊，你个金主系边个咧？岑建芬，我都识佢哋嘅几条友噶，屌，岑建芬、于品海。睇錢嘅啫嘛， 嗯，咪但係咁講啦，即係其實今次就好多人咧都話要阿梁耀忠辭職啦，辭職咗之後咧，其實就要搞一個即係變相公投啊咁樣樣，咁呢、這個呢、這個係主流嘅民意啦，呢、這個就係、 是嗯、Facebook 啫係嘛， 其實好多都係其實 係咩？ 好見係 Facebook 主流民意啫，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你唔好忘記呢一、這個咧係超級區議會嚟嘅，超級區議會呢個選舉咧，其實講真啦，佢係產生啲咩人咧，誕生啲咩人？第一，佢首先咧就係、是、一個區議會議員嚟嘅，佢係要靠做地區工作取悦一啲選民嘅，即係諗下你做呢個超區，其實你選呢個超區嗰個機會成本幾大？你嗰個成本係幾大？嗱，即係如果。因为其实有好多人咁讲啦，就系、是、话包括阿达哥啦，我今日听个节目啦，佢就话阿梁耀忠不嬲喺个立法会里边咧都好 hea 嘅， 系咩？ 即系 达哥踩佢一脚啊！屌， 系啦，咁就话佢就话佢即系点讲咧？佢又冇抗争因子嘅，佢又冇抗争基因嘅， 嗯， 即系佢从来即系廿几年嚟，佢都系冇带领过任何抗争运动，都系跟大队嘅。 佢仲有一样嘢，嗰阵时候都有人话佢，我哋真系冇人，即系我哋梗系够人品。 嗯， 佢嗰阵时候做咗立法会议员，佢仲翻学校教书噶。 嗯，系， 系， 系，系， 你使唔使咁啊？咁啊，你一系专心一志， 咪就小丽咯。 郑松泰都系咪啊？ 喂，你就专心一志，一系做立法会议员，一系教书啦。 唔系，但系咁啊，我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即系 你做托派， 喂，老實講，托派應該係咩咧？係視錢財如糞土嚟噶嘛？係咪？我又唔信你喺教育上邊咁咩？我唔係今日先講佢，因為平時冇機會講阿梁耀忠嘅。你咁啱有呢件嘢，即係你要我講，我講下啦，大佬。即係呢樣嘢其實已經令到好多人好多懷疑。But anyway， 你問我，即係阿忠就九成九係唔會採你辭職嘅。 嗯， 以佢嘅性格一定。 但我想讲个本质问题啊，呢个超级区议会咧，其实你成个制度咧，当然你要一个人咧辞职去触发一个变相公投系容易，但问题就系话呢啲人系本身系区议会议员嚟嘅，区佬嚟嘅呢啲系， 唔会争好远嘅咋，同阿忠嘅性格 系， 不过你发唔发现得到，或者佢做唔做得出系另一件事。 系 阿爷最重要一样嘢系乜嘢咧？大家要谂嘅就 系， 佢要禁制嘅时候。呢、這、一個制一定要撳得到， 因為喺泛民裏面咧，叫最出嗰人又係可以去選超區個咧，就已經叫范國威啦， 冇所謂。 唔係尤其我想講一樣嘢就係 ，anyway 係冇所謂嘅。超區大家都知道，真係六四黃金比率嚟嘅， 係。 所以咧，問題就阿忠，如果佢俾人撳得制，喺主席嗰個崗位上面退落嚟，或者主持嘅崗位上面退落嚟，人哋一樣會撳你制。 嗯， 就是叫你唔好因辞职啦，系咪啊？休息一阵， 系、哎、我俾。 无论你系攻定受，饮桶定杯盖，都要听火烧万世桥。我系游慧晶。